各位，上次讲到东方军旅长陆克松呢一日，好似往时咁样接到朋友应酬电话，于是兴冲冲坐上吉普车，好快到达大省繁华地带，再进入一个叫刘仁董嘅大型俱乐部啊！高尚嘅赌钱大屋，好多按摩男女仆人，客人随便呼之即来，挥之则去。嚟嘅啊，个个都贴身贴心，个个贵客都话挖大耳窿啊，等于挖钱一样过瘾，自然系笑骑骑啦。赌钱快活就会百发百中，从此用力出手去挥金。而家咁样往返快速落赌金，赌金啊变流金，至于金流何去呢？就唔使问住。要记实，按摩系最开心，赌钱系靠真金，流嚟流去都要金。我哋慢慢先至明白，呢度啊系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赢钱系靠信心。所谓屁股磨烂草隻日，就系铁柱磨成金。天下赌钱人啊最有耐心，为赌钱啊落决心，皇天一定唔会辜负。赌钱人的决心、信心、专心、苦心挖金、爬金、拜金，从此就得到一条发狂心。烂赌之人啊，从来都唔多心，赌钱是为了得到黄金。嗱，咁三个时辰之后，个头高大又有双肩模样的旅长陆克松，佢果然是一寸光阴一寸金，今日已经得到好多金啊！已经应验咗众多赌摊度大声叫喊嘅女人好听加刺耳嘅叫赌声，有心玩钱啊有得发，呢啲叫声啊果然系金石亮现。而家已经睇见旅长大人佢发财再发财，手提牛皮包里头啊装满嘅冚都系钱啊！之后福至心灵嘅人啊十分明智，得到好处就收手啦。即时就兴冲冲告别几位朋友，马上换返旅长大人嘅厚布料，挺直威武军装，再上汽车返到东方军所属驻地，进入军事禁区。嗱，呢度呢係民众与狗不得进入之地。如果要问呢度未知係咪亦有人间天堂、纵欲好玩嘅地方呢？军方局内人就会话，呢度是大军官他们指挥军人发布命令统管军事之地，所有军营机关一直奉行的是新生活运动。司令部命令说，因国难当头，所有军官都要戴好头，人人不饮酒，个个不吃烟不饮茶，只是饮白滚水。唉，真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会突然多了金银。今日旅长大人赢到巨银之后，翻到军事重地，夜不能眠啊！究其瞓唔着觉嘅原因呢，系皆因突然钱多嘅缘故啦。心思细想之下，赌钱钱财来去如风，好运啊赢钱，快嗰阵啊仲快过风。陆大人个心就谂啦，唉，轮赌。自己是初出茅庐，想当初父母早亡，出身贫寒，当差多年，今日虽然贵为旅长，从未见过今日咁多钱银嘅，啊真系阿奇生阿奇啦，钱嚟咗想唔要都唔得，万能金钱要乜嘢就有乜嘢，好极好极啊！咁啊，第日未到早饭嗰阵，旅长大人啊，终于忍唔住啦，立即行动啊！突然手拎电话机嘅摇柄，好似上链咁样用力快速搞咗十几下，军用手摇电话，吓呢样嘢啊，真系方便又顶用。虽然路好远，电话筒里头好快听到远方有人问啦：喂喂喂喂，边位啊？揾边个啊？ 我是军人旅长陆克松，佢啦马老板，佢喺唔喺度啊？ 哦，哎，我是老马。 哦，格拉马老哥，你对我太关照了，你真是福星啊。你哋琴日猛咁劝我去玩下，见下世面啊！我果然系呢味呢味啊！赚到大堆大堆钱钱财！马老哥咁关照细佬，日后都唔知点样报答喎、 啊。哦，唔使唔使，千祈唔好客气，女长系你好手气啫。啊！ 军用电话忽然间闻到响声， 呜呜呜呜，喂喂喂喂喂，乜听唔到嘅？哎呀，原来天上雷公响，中断咗电话。哎喂，哎呀，电话通班啊，通班啊，哎，女长啊！今日你得唔得闲啊？我同朋友一齐食饭啊！ 哦，哎呀，可拉真系开心啊！ 嗱、啊，在家靠父母，外出靠朋友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哈哈，旅长啊，开心到痹啊！ 啊，好啦，可拉听日见啊！ 嘿。会见相逢恨晚的朋友要等候一日啊，唉，等于度日如年。心急之人就好奇怪，平时光阴似箭就过得快，而今日到听日呢，零时是慢的，咁分明是天公作对。嘿，好彩有钱就万事足。陆军旅长放低电话之后，从此名贵西洋烟就唔停口。第日。又是好日子来临了，汽车风驰电掣就快到嗰阵，陆军旅长已经感觉到有好多人喺度欢迎陆大爷我啦。咁样嘅第六感觉冇错。旅长大人攞车，副官同警卫两个就喺车度等候。好快耳仔度就听到几把女仔声啦。 哎呀，哎呀，我哋等咗好耐啦，终于见到陆大爷，陆大爷啊，你今日气色真系好啦。 咁另一个迎宾女郎就攞手向内表示，笑住讲啦： 马大爷同几位朋友已到。吓、啊、咩话？哎呀，马大爷佢哋已经到咗先啦！哎呀，系啊系啊，陆大爷请请，我哋三个人开路下。哎呀， 其中一个笑得特别响，呢、這个年轻女郎身轻如燕，又最落力，零舍行得快，聪明嘅女招待，乘机讨好贵宾，变成先锋官，向屋内另一班贵宾报告，领取功劳。 陆大爷就到， 一句话好有用啊！便于准备，好快陆大爷话到就到，众人全体起立，同讲一句高兴话。 啊，好啊好啊，旅长欢迎欢迎。 人人露出门牙，笑到十熟九头咁样，仲伸一手出嚟同陆大人一一握手。一位身材恩细，薄嘴皮，戴眼镜，佢身着住贴身外国型西装，黑色皮鞋，上下衣着虽然是深灰色，如果远处睇呢，成咗全身黑色，眼镜框都是黑色的。这个人马骝面型，面上虽然有光泽，毕竟呈现出乌乌黑黑和掹掹紧的面皮，他分明是个好灵醒的人。这位马大爷年过四十，手脚相当灵活，讲话那时候往往成身摆动，活跃到好像一跳再跳，这么短小精干都算特别了。人虽然细细粒咗，即好健壮，好有本事。此君成个人上下都算黑色，唯独一样嘢就唔黑，系嗰副名贵薄削嘅水晶眼镜。水晶因为透明，唔单止唔黑色， 而且仲会有光明，发出一闪一闪咁嘅光，又白又光亮。咁虽然咁样两块明镜都高悬，介人露出嘅嘢呢就唔系表里如一而遗憾啦。透过光明水晶眼镜之后，就可以清楚发现呢、這个人虽然眼仔细细，之眼核碌碌，眼核一碌嗰阵呢就会露出思维复杂嘅眼神同恶气。亦即系话呢个人好麻利，又足智多谋，属强人之类。呢位马大爷呢，佢为人冇马咁淳朴厚道，但做事呢就有马咁勤力㗎喎。佢能够成日唔停而唔叫攰嘅，好多人当面就叫佢马大爷，係当面奉承㗎。背后叫法呢就有所不同啦。佢天生个头恩细，係咪属于先天不足就不得而知。但佳恩有孙大圣咁嘅身材，所以背后叫佢呢唔係马大爷，而係马猴爷。亦有人叫猴子祖咁啊。咁啊，曾经有好多人争论，话马係庞然大物，猴子係细小嘅，马猴係大小俱全，到底係大係小呢就冇人明白。不过猴子祖就係小。细小身材有外国绅士装束的马先生马大爷，马猴爷就高兴领导众人开始逐一介绍。自然他就话啦： 哎，各位各位，难得今日旅长陆大人光临，我哋有幸会宝地，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历嚟都系难得之事一呀。 嘿，这个马猴爷出口语言简短又快，风趣又兼且特别，众大贵宾听完即时叫好。咁受到众贵人恭迎嘅旅长，早有鹤立鸡群之神武威严，出于礼貌，陆长官就急急放低大官专用嘅黄色牛皮包喺台面度，快速拱手作礼讲说话啦。 哎呀，马老哥，求啦各位商界老伯，下官啊何德何能啊，唔敢受咁大礼喎。我同马老哥一见如故啊，求啦马老哥系个良师益友。求啦老伯又多多指点喎啊，求啦我系君老啊，唔识讲嘢就啊。 咁众人答老兄就唔使客气啦。而家军人商人喺贵宾屋里头就互派高帽，含都系称赞啦，客客套套。咁分宾主坐落，各位侍应招待就暗暗紧张，认真喺度摆设，厨师们喺度制作，唔得多唔得少，人以食为天嘅名贵美味食物。东道主身份高兴样嘅马猴爷，而家挥舞住一只手少少讲： 啊，陆旅长啊，啊，你睇我哋几位商界兄弟，佢哋系远道而嚟，唉，今日为嘅系要当面致谢陆旅长，上次派出嘅几十个亲兵，啊，佢哋一直跟随我哋嘅远途货运，经历千山万水，终于将所有货物安全到达目的地。 马猴爷讲话嗰阵呢，已经向两位头戴战帽嘅中年商人表示，咁啊，惯于应酬嘅生意人，佢就闻声识礼，面上早就堆住笑容，又做出感激嘅样。其中一个长叹一声，先做开场白讲话： 哎呀，当今时局混乱，人人都有眼见啦。我哋大家虽然有生意做，不过货运呢一层就好艰难噃。皆因世界大变啊嘛，以前啲贼佬呢系道亦有道，佢哋会思前想后，点都有啲良知，怕报应，最怕死咗落阴间之后，仲要再死第二次，喺阴间仲要追究喺阳间嘅所作所为。所以好多大贼呢，佢哋做世界嗰阵硬係習慣要钱唔要命。嘿，而家啲恶人啊， 真係打邊爐同打屎忽完全唔同。佢哋唔講呢套嘢呀，佢哋兩樣都要。哎呀，各位各位各位，市民命都冇啦，錢仲有咩用呢？我哋正喺度苦無辦法嗰陣，好彩有旅長關照，派出親兵全武裝沿途保護，令到好多賊人冇曬符，我哋先至冇損失貨物咋。哎呀，陸旅長係大救星啊！一句救星，在座所有商人就齐齐应声话：系呀，系呀，系呀！阵阵好听嘅说话，再令到身坐主位嘅陆克松松毛松翼，越听啊越过瘾，越听啊越得戚，再加埋高兴，心谂：哈，可那双方都有着数嘅事，何乐而不为？佢终于忍唔住啦。就急急插嘴话： 求啦，各位各位各位啊，冇使客气话啊，呢个保护正当商人做生意呢啊，系我哋分内事嘛。如果唔嫌弃，日后好多事都有得针，有得针啊。总言而之，卡拉本人为了朋友的生意，未水中长都无所谓啊。 众人听完了再一齐赞叹，大声话：嘿，旅长大人重义气，佩服。一眼观察有笑样的马侯爷就急急补充讲啦： 各位，今日呢一餐虽然算不上美酒佳肴，都算是酒逢知己啊！而家系两杯过后，兄弟本人喺度谂世上系乜嘢最重要呢？ 马侯爷话未讲完，酒席上就即刻有人叫答啦：马大哥啊，人情义气系最重要啦！嘿，有问有答，一唱一和，又引起大声叫啱啊！咁，嘿，真系春宵炎夜短，酒过三巡。马侯爷单眼皮其中一隻眼突然间喐咗下，原来打眼色，两个商家就醒水啦。其中一个喺身上攞出一隻红色大信封，双手捧住，手上有信封嘅欧老板啊，莲子容公面口，两隻未醉眼啊，一味望住陆大人就越行越近。嗰个陆大人呢就炸大睇唔见，见到啦又现出唔明白点回事。商家欧老板啊，使出诚惶诚恐嘅神情，先至开声：旅长啊，我哋嘅生意呢，因为有天兵神威保护，上次我哋公司赚咗一笔啦，而家献上嘅钱呢，系少少意思，不成敬意嘅，啊，望官长笑纳。身材高大面大嘅旅长陆大爷，即刻摆出一副唔高兴嘅样。角声，一隻手放低酒杯，面大嘴细咬住个美味佳肴，金香肉块，唯有加快用口咬碎吞咗落肚，睁大两粒豆豉眼就大大声讲啦： 乜话乜话？哎呀，我同卡拉马大哥系老友兼死党，唔通区区小事都要卡拉计较？啊，第日我见朋友冇窝可，冇得嘅，冇得嘅。 旅长就现出唔高兴嘅样，越嚟越真实，坚决拒绝大信封。而家系军官对商家嘅钱财视作粪土，仁义值千金啊！咁啊，正系难解难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睇得一清二楚，阴阴笑个马侯爷心中啊有咗主意啦。嗱，佢又諗出咩好计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